港式爱情第二章中场门战，你的节目主持人是游可凡。 中场门战并不是指意大利的足球守得住就当赢，完全不理观众感受，而是指香港人拍拖通常都会步入这个阶段。这个厌闷的阶段会出现在拍拖的头半年之后，热恋期过了，要做的事都做完了，男女朋友的身份都得到双方亲友的确认。这个时候香港的男人就会觉得使命已经完成了，我都是时候回去打机和看英超，拖我会照拍的，只是交个肉身出来就可以了。所以你会见到街上面有很多美丽热情的女郎拖住一件二件双目无神行尸走肉的男朋友。我当你问他爱不爱你的时候，他就永远只是识答 爱。 可能是香港的考试制度啦，令到班男人以为爱情就好像考牌啊、见 board 咁 ，pass 咗就过关。其实危机先啱啱开始。 我哋不如分开一下。 我寻日收到呢个 SMS， 真系吓到呕咖啡。唔理 Phoebe 见到，都即刻讲落去 lobby 嗰度打翻俾阿诗，问佢究竟发生咩事。 你话头先个 SMS？ 我哋点解要分开啊？ Sorry 啊，我手法快打错咗。其实我系想打，我哋不如行开一下，一齐攞假去行旅行啫嘛。 吓死我啊！我以为做错咗啲乜嘢，激嬲咗你咋？ 冇啊，真系冇，唔关你事噶，系我呢排做嘢觉得辛苦，想出去行下。 哦，咁放工再倾啦，我翻上去做嘢先啦。本来呢件咁小嘅事，我到下昼已经唔记得咗。夜晚约咗阿凡做访问，唔觉意提起，得到好大嘅回响。 你死梗啦！ 乜嘢啊？ 系啊，一定谂过。 你讲乜嘢啊？ 吓冇啦 ，I'm sorry， 帮你唔到。 你想讲乜嘢啊，姐？你啲中文程度唔系差到连个完整嘅句子都讲唔到啊嘛？ 我想话佢警钟已经响起啦，阿诗。是有想过跟你分手的。 你不用吓我，打错啊，他只是将个行字打做一个分字。 如果呢你对手机输入法是有些研究的话，你会发现打错这两个字其实是很难很难。还有啊，那个东西这么得人怕，send之前没理由看不到的。 我问了他啦，他也都解释了，我们的感情很好，什么事都没 有。那他近来有没有 complain 过你什么？没 有，完全没有。 没理由。一个女人总会有啲嘢不满佢男朋友嘅，你答完全冇，即系你听唔到啦。 我都费事同你拗，唔好嘥啲时间啦。我哋翻返落访问啦，好冇？ 咁好啦。阿陈生啊，咁踏入第三年，你女朋友有冇话过啊拍拖好闷咁咧？ 冇，完全冇。 冇理由嘅，你个人咁闷，咩出街食饭，永远都系披萨黑啊、跑王之王定新超记。喂，佢冇可能卖闷噶，你一定系你听唔到啊！ 虽然牛腩饭摆明系人身攻击，不过佢真系噏中咗。阿诗有话过闷嘅，只系讲得比较婉转。 其实我哋除咗睇戏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做呢？嗬？ 上屋企睇下碟啊！上次买一只变形金刚都未睇。我都唔想噶，所有人喺香港拍拖都系行街睇戏食饭噶啦，最多咪调换下啲次序，闷唔闷就见仁见智啦。我 OK 噶，最紧要系两个人一齐嘅啫。就算阿诗真系觉得闷，都唔会因为咁而同我分手嘅，佢唔系啲咁嘅人。 唉，唔玩啦，一场朋友咪话唔提你啊。女人有啲咩不满呢，一定会倾咗先嘅。如果谈了发觉她男朋友都没什么反应，她这种怨愤通常都会转化为一些很奇怪的行为。阿诗这排有没有什么异常先？你自己回去想想。 异常？有的，吃饭前一个人餐吞两包薯片，明明说买平底鞋上班，结果买了两对高踭鞋。出到来口黑面黑不说话，跟着问我为什么不问她为什么不说话。谂落好多异常，边啲同我有关嘅咧？啊，转台啊！ 呢几个月佢睇电视睇到一半就无端端转台唔睇落去，睇碟都系咁。系咪抗议我成日同佢喺屋企拍拖呢？仲有上个礼拜佢坐喺梳化度，忽然之间喊起嚟，我好惊，之后即刻揽住佢问佢发生咩事。佢伏喺我膊头喊咗一阵，然后抬高头抹干啲眼泪。 冇嘢啦，我呢几日 M 紧系咁噶啦。 越谂越唔对路，唔通阿诗真系有啲嘢不满，而我系唔知嘅。SMS 事件之后冇耐，更加恐怖嘅事情发生咗。2月26日，嗰日阿诗生日，而佢全日都失咗踪。 你觉得做人闷唔闷啊？我记得我以前问过阿仁呢个问题。但是我好肯定佢已经唔记得咗，佢成日都听唔到我讲嘢噶。我曾经有谂过，系咪因为我生得唔够高，所以把声传唔到去佢只耳度咧？于是有一日，我走咗去买咗两对三寸嘅高踭鞋翻嚟，希望着咗之后大家会沟通得好啲啦。咁结果，当然系一啲改善都冇啦。喺我心入边，一直有个黑洞，好细个。得我自己先睇得到，不过又逐啲咁样吸走晒我所有嘅能量。我真系好希望我男朋友可以帮到我，至少当佢喺我身边嘅时候，会令我冇咁不安。可惜嘅系阿仁做唔到，定系佢唔愿做呢？我真系好唔想每次见到佢都黑口黑面，唯有扮到咩事都冇。最近上佢屋企睇碟，坐喺梳化，每次佢揽住我嗰阵，我感觉反而好孤独。因为呢样嘢提醒咗我，除咗身体之外，我哋两个一啲都唔接近。于是我会好唔想睇一啲悲伤嘅剧情。当我一见到个主角可能会遇到啲不幸嘅遭遇，我就会即刻拎起个 remote 嚟转台。有时我会喺度谂，佢系咪已经唔再爱我啦？我哋系由肯花时间去了解一个陌生人开始而爱上对方，了解喺我哋之间就等于爱，所以我估佢可能已经唔再爱我啦。有一次我谂到呢度，我就不由自主咁样喊咗上嚟。佢好紧张咁样问我：你做乜喊啊？但我都只能够答佢：我 M 紧，情绪起伏系咁噶啦。今日是我生日，我一早请了假当是份礼物送给自己。外面的天好靓啊，是很少见到这样的，带些透明的蓝。这些天气最啱影相，于是我即刻拎起部 Diana 就冲了出门口。我去了牛头角下村，因为这里就来拆了，是香港仅存的第五型写字大厦。吸引了很多拍友来到这里立此全照。我和以前的男朋友很喜欢来这里吃东西，贪它又便宜又很美嘛。这个地方的时空好像凝固了一样，无论隔出几耐再回来，一切都没变。食肆依然在门口洗菜，牛角线永远沾满油渍，就连坐在天井那个阿婆表情都是一样的迷茫。第八座里面呢，啲通道九曲十三弯，暗角多，啲光管呢又斩下斩下，直情系啲恐怖片嘅格局啊！我好想走入去影下嗰啲旧式发廊，不过又唔够胆。正当我闪闪缩缩喺度谂紧嘅时候，有一个拎住脚架同埋相机嘅男人行过我身边，佢停低咗。回头望一望我，手上边部捞无机。 你都系上去影嘢噶？ 嗯。 咁不如一齐行啊！ 真系好啦，香港竟然仲有啲咁醒目、咁 gentleman 嘅人，今日真系好彩。佢带住我穿过咗条好长嘅走廊之后，就冇再理我。我哋各有各影。 提电声之后，请录低你嘅口信，然后挂断电话。 电话，我哋会得势。 唉，好担心啊！平时 lunch 我同阿师总会通一次电话，再忙都有个短信嘅。何况今日系佢生日，点会音讯全无嘅？拍咗拖两年，佢从来未试过咁无厘搭霎嘅。唔通牛腩饭讲嘅嘢系真嘅？ 影着衫同菲林，差唔多要走啦。今晚约咗阿仁食布菲噶。咦，系点解阿仁一直冇打俾我嘅？我 check 下个电话，唉，死啦！原来部电话冇电，即刻快啲搵个电话亭打俾佢先。我穿过嗰条布满咗小贩小食，直通去地铁站嘅半露天走廊。我忽然间觉得好感触。再过多几个月，呢啲杂乱嘅人声，空气里边漂浮食物嘅香味就会永远消失啦。呢种氛围系行商场永远都唔会有，我唔知点讲啊，喺度有一种好人性嘅感觉。所以我尝试合埋眼，好仔细咁样听下周围嘅声音。哎 ，sorry 啊，踩到人添。 哇，睇路啊，小姐。 对唔住啊。 咦，又系你啊？你又喺度影嘢？ 我唔系，我走噶啦。是剛才陪我一起上八座的那個男人，真是雨爆，為什麼我在他面前總是這麼失魂？ 喂，給你一些東西看，剛剛拍下 他用相機拍了一條三分鐘的短片，一個 short log， 只是看到牛頭角的天空和走過他身邊的人影，真是毫無角度可言。其實你想拍什麼呢？ 你不要看這些畫面，試試聽一下聲音。 我哋一齐静落嚟，去听下嗰啲讲价声、指牛杂声、落 order 嘅声、筷子声、搬货声，同埋啲小朋友嘅笑声。 系咪好有质感啊？成个环境嘅形成咧，都唔系刻意设计出嚟嘅，而系好多唔同嘅人每日喺度揾食，慢慢堆积出嚟嘅。 我呆咗，呢个人谂嘅嘢同我一样噶。 可惜啊，啲味道就冇办法留得低。 他望一望我，用一种好像熟朋友的语气问： 你讲不讲啊？不如一起喝杯嘢。 夜晚十点，我终于在阿师屋企楼下等到他。他说今天公司有突发事件，他扑了回去做嘢，咁啱手提电话又冇电，所以同我失咗联络。我已经唔想去深究呢个解释合唔合理。我只是想跟他说 ,sorry 啊，你不是有些事嬲了我？我知道我们有时拍拖是没有节目，但是你真的觉得很闷了，我会改的。 不是啊。 啊？ 不关你事的，也都不关拍拖闷不闷事。我不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很苦闷。 他说这番说话的时候很平静，我现在才发现他今天有点不同。他对眼比平日多了一种神采，靓了很多。 咪企喺度啦，快啲上嚟陪我一起切蛋糕啦！ 他拖住我只手，令我心踏实翻啲。但系我同时亦明白到，我同他冇谂得咁亲近。